花生当饭食 ，CY 听曲直。大家听紧嘅系 HKPeanut.com， 我系周博贤。 路遥知马力，日久见人心。破迷信，讲真话。逢星期四晚，主持陶君衡、Anthony、阿龙。大军阀， 接翻到嚟啦！即系其实头先我哋讲紧，即系话支联会啦，即系或者系六四今日啦。咁啊，即系你见到好多奇奇怪怪嘅嘢，系全方位打压啦。嗱，今日咧，仲有另一单嘢，好搞笑嘅。即係係好巧合嘅。 喂，不過我簡單總結少少咧，因為大家驚大家有誤會咧，就係咧，支聯會有責任，但係唔係對嗰個結果咧負重大嘅責任。我哋需要警醒一樣嘢，就係背後而家有一個龐大嘅力量咧，向全方位嘅方法咧，係打壓呢個運動。 係咁，所以我哋即係花生台嗰個 以前咧。就是建制派做嗰啲嘢，發覺係唔奏效。你是但揾條友出嚟講咧，就硬係吹谷更加多人嘅。而家就揾呢班友，貌似係民主派，但係其實根本咧，唔知係真心交咧，定係背後有人喺度策劃。 所以阿張曉明咪話要票債票償咯，話香港人嗱以前咧就叫票債票償，就梗係鬱敏啦，係咪？喂，依家都繼續叫票債票償嘅喎，大家估下係咩人啦？ 所以咧，你將我頭先阿金英形容得唔係咁好嘅所謂陰謀論，你當我係一個假説，英文你叫 hypothesis， 大膽假設，小心求證呢樣嘢。我覺得而家咧，你不能夠不忽略喺分析香港嘅政治問題同埋香港嘅運動嘅時候咧，係呢一個因素咧係完全抽離嘅。你一抽離呢個因素嘅話咧，你的分析就很偏颇，你对个问题的判断呢亦都是攞错了重点。我再举多个例子，我上两个礼拜没机会做节目啦。你攞怀仔的例子。 哎，绝对是啦，正想 讲。Anthony， 我哋在其中一个我哋的 personal groups 里面呢，不知道你定院长定阿龙啊嗰啲咁样喺度讲緊怀仔。 今日讲的我 唔係啊，个零两个礼拜前啊，我已经即刻话呢单嘢好鬼啊。点解我觉得鬼？第一，如果我做一个区议员，一个月起码30到50个 case，一个月啊，喂，怀仔呢啲咁嘅个案，我哋接唔少啦。个零两个月一总有一单嗰啲咁嘅 case 啦，点会走去开记者招待会？咁你咪好唔得闲？ 而且佢真系冇理由唔知佢样衰噶。 喂，我一年 佢样衰嘅话，你其实你 唔关样唔样衰事，你攞你都系又攞唔到重点。 唔系啊， 你我用翻我区员嘅角度解释俾你听，你成个问题，你跟住你先讲嗰啲样衰嗰啲嘢啦。我一年300-500个 case， 我要开记者招待会，我咪日日开， 仲要攞得行街纸啫， 仲有唔系行街纸。同身份证系两码子嘅事嚟噶嘛？ 系啊。 第三，一政府人民嘅兵事务处已经公布咗啦，几年嚟得10几个 discretion 系俾人攞行街纸噶嘛？ 系。 喂，嗰个根本就唔捻系问题， 个成功率好低嘅，其实系。 即系你搏唔到懵啊！喺香港咁嘅环境里边啊。 系。而且民情系反弹好紧要。 陈婉行出嚟做，嗱，你话如果呢样嘢系梁耀忠做咧？好正常， 左 交。因为点解梁耀忠系好中意攞啲咁嘅个案咧，系generalize咗佢变成一个社会嘅问题，系反映出嚟噶嘛？但系梁耀忠话俾你听，如果呢个咁嘅 case， 佢都唔会做，佢都唔会咁样做，因为点解？喂，大佬，而家你中统矛盾咁激烈， 系 喂，如果我系陈婉娴，或者我以前嘅做， 你会低调做咗佢啦，系嘛？ 打个电话搞掂啦，张行街纸。如果你真系有实情嘅话，系嘛？佢话佢老豆老母冇人照顾佢嘛。第四点讲漏咗争啲，九年嚟都攞唔到张行街纸， 冇可能 喺度踎。喂，真系奇怪到阿奇啊！真系大哥，喂，九年嚟都唔识揾陈婉娴， 点解系今时今日先揾呢？ 唔识揾李华明，唔识揾梁家杰，喂，求其个议员打个电话。博三个月嘅行街纸容乜易啊？不过博唔博得到落去系另一个问题啦，冇理由拖九年噶嘛。跟住你头先讲嘅第五个 point， 屌又样衰，又走去打交，